生命呀，它无尽珍贵，生存下无有的道发展。 你 赐予我戴钉子，死里下把饭娘，可怜他你老苦苦不认领英王。今朝你为我死魂死奔发丧，为魂子如今母难好凄凉，我死你莫再为我碎空啊，愿你家 Thank you. 人，基地弟弟正在用马跨去才能死。大人有令，死人将到，基地我必树立不上。 老师里留下灰呀太灰，七三青松上世纪如夫君，珍惜天师两气花园前面向呀人静，谁知凭空望谁成悲伤，岁月难生。而今我你跑了清平世纪，离了他发娘亲，苦怜我比披甲衣身穿小裙，哪来通往新婚之路，一遇不上死别之际，无父灵郎穷子曰杀人大海永难分明，妻子恩天上地久不知苦尽，可以生往天与夜幕苦分与灵，叫一声望天与儿无不不自问， 踩他垮子快 无父官府自然心归，王法无与分成，经不起你应的功劳，不是三套落文却当人当一去难分，不当快乡三两命三两 请包大人不必心，可 开封本是保证万学之地，既知不信远亲，岂能学习不闻？皇上有旨，命西朝北关开封，今日之事就得由我做主，设身宽裁，苦与民，朕身上血衣，门上书印，今日速战，可有应不降文主公？堂堂国舅，咱一个无名小子，要通什么降文？王庆啊，王庆！听到人民关切，你五月降温，不长战争，分明藐视国法，无害良民。保证啊，保证！乱民心，下王亲该当国臣。为民请义，天下之事保证诞生。十五年战本事，今上不上，虚荣像六成。 花园里俏女王七进，相见不忘夫妻情。要我许你在山根，我也不抹恨，情缘们不知何日下西窗。一道时光尽在心，闻声血雪可已经，往来匆忙为家营，敲门提堂说西营，句句一律似黄金，万万大人身怀金。混杂死生怎能忍，苦令我一无凶器而无证，说帮人早听在秘密。 主唱学艺一见招兵阵，门上还有学手艺， 学这本子最让分，怎能一口就要听。 一起，这一花园。 好，出马！再管金罗不忘去，当朝万人不去问你，不管情事大苦恨。 Thank you. 有一义兄十载不打上堂来。 小人不知， 哎呀，大人，这支警察员是我对手的， 我是对手， 数月以前 哪有那天， 记不清楚了， 六十之前可有人前来见过， 夫人 可有人前来问过。 叶夫人，大人，我想起来了，那天张伟大声来问我， 问你什么？ 我见警察领出的很，就问他是哪里拿的。 原来警察就不是去向。哎，有毛熊。 朝里体面无私，为官清正，真的无凭无罪，冤屈两民。 哎，是啊，学以手印找难作证，一直警察岂可为敌？ 小人知我这是凶神之事，万莫报大人明察。 啊，报大人，文堂审判，万事难找真凶，西朝倒有个知意在此。 你到将来 文堂审判多一道计，这是万少一生，使得此人上堂本是正凶，就隐私反掌。 不能 谢臣 谁是真人马门。 定恨何必再生。 你们人民心不良，害得我父亲

没有。 切，你我无病无痛的，那么有啥？ 嘿嘿，你看那招牌上写的什么？小小的凡间有点，竟然跨此海一口，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 师傅，人家开药店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药不全，对吧？ 你知道什么？随我进去。恩婆。原来是二位道长，老汉白云龙这下有礼， 贫道几寿， 殿前有一道长请坐， 告我走。 不知道长管理小店有何见教？ 他来包好购买四味药草，不知可有啊？ 闯关潜规，这碗干明九州八府的药材，饮有尽有。 我喝呀，好大的口气 啊！道长不请，情妇淡方。 贫道口饱，不用淡方， 请见。 听了。如意丹，三要买那烦恼膏，四要买那元气丸。 哎呀呀！这四味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这便如何是好？道长 啊， 你早来三天也好，迟来三天也鸟啊， 不迟不早，刚刚凑巧，哪有来？ 道长有所不知，小店存货买完，信用为道，请道长到别家去买。 嘿嘿，我来问你，你那招牌上写的什么？ 这万药俱全。 招吗？既然是万药俱全，贫道店里这四味药草皆是常用之药，你一味俱无，真说是万药俱全。 道长， 童儿， 哎， 将招牌打碎。 是， 且慢。道长 啊， 带老汉去至雷殿看看有无存货，稍事复又便是。 这金山买卖 信用未泄。 好，好一个信用未泄。 哎，师傅，你笑我啥？ 那你知道为师惦记这四味药草皆是有名无药啊？ 那不是 两大爷拿不出药来，我们到前面酒店稍坐片刻，稍时再来细说。与他。 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看狼豹这招。